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小品我想有个家是与相亲小九老乐一起号称赵本山蔫儿根系列的三部曲，三部小品连续三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炸响，成为了赵本山小品艺术的一个里程碑。小品讲述的是一对中年男女去电视台做征婚广告的时候，在候播室一见倾心的故事。小品中的经典台词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叫不紧张，至今让人难忘。搭档黄晓娟的表演不温不火，恰到好处。黄晓娟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1992年与赵本山合作的小品我想有个家，当时排练特别投入，没有任何的干扰。1990年赵本山和黄晓娟合演的小品相亲，至今为止啊都让人记忆犹新。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合作出演的小品我想有个家，可以说是相亲终结版，也让人感觉到意犹未尽。赵本山所有的艺术天赋在我想有个家这个小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包袱抖得得体，不失小品的幽默，并且在最后让观众和自己一起升华。在现今的中国艺术类节目中，凡是能让人流眼泪的都被观众看成是精品。下面就请您欣赏由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的小品我想有个家。 一号， 哎，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怎么行啊？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哎，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赶快下去练练吧。 嗯，好。 打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好，好，好。 二号，二号， 导演有请。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哥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二号，二号，好，我先练练，好不好？ 哎，练完了。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运镜头。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呀。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那是运灯。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这都更困难了。 真的，别回去，行不？ 我本来就不想来。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我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呢？ 我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这男孩就是我吗？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对呀，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瞎说。 导演都没看出来啊。嗯。女也别说了啊、哦。 我这没有女。 啊、哦。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还能加括弧吗？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你怎么了？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的太远了。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你会当导演？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上合格了，我提词儿，看镜头。你看镜头啊，说话。 我说也白说。 你还没说呢。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自己就封门了。 我条件不好， 找一般的呗。 我不是独身， 不是独身，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了？你这面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你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的，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 不是， 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哎呀！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开始。 我叫李慧娴，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呀。 完了。 让我给捣哭了。哭了？ 没有。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你？ 我离过姨呀。 离过姨？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为啥呀？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什么问题呀？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啥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这都是辙，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他去哪儿了？ 美国。家里？ 加利福尼亚。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有共同爱好， 得有共同语言，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你咋劝说我了呢？你不哭了？ 你不生气了吧？ 我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你说吧。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 啊， 一号。 导演叫你呢。 准备行动了。 导演呐， 快去吧。 您导演呐，我再练五分钟行不？我不去了。 看你练得多好啊。 不行， 快去动吧。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 哎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练。 你也坐吧。 哎。 坐吧。 嗯， 坐吧。 嗯， 坐。别紧张。别紧张。 我不紧张。 注意啊。 哎， 预备 开始 啊。你咋喊上了呢？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那怪我了，重来吧。 哎， 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是吗？ 擦擦汗。 嗯， 擦擦汗。 哎， 注意啊，这回别紧张。 嗯， 不用紧张。 嗯， 注意。 嗯， 别紧张。预备。 不紧张。 开始。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了呢？你比真导演导还紧张。 那你往下说吧。 嗯。 说吧，别紧张。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坨小花，头上还戴着发卡。 你往哪儿看呢？ 看镜头呢。 你太紧张了。 嗯，离镜头太近了。 往下说吧。 本人正像你在《玉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六级木匠，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后头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耐住。 独身女人为伴。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我不明白。 还没说透。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不， 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应该找个漂亮的。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应该找个独身的。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有孩子是累赘。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可是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你会后悔的。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 了。你还录吗？ 你呢？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你说呢？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再练练。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你懂吗？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红九。相声演员齐立强和唐爱国共同表演的相声《赶门帘》曾参加199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出。这个相声是由唐爱国和齐立强共同创作表演的。相声《赶门帘》诞生在90年代初，讲述的是一家个体饭店的经营之道。饭店老板用了一系列的创新手段，希望能增加饭店的营业额，可谓是费尽心机。这么有经营头脑的老板，他经营的饭店到底能不能如他所愿提高营业额呢？下面请您欣赏由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相声《赶门帘》。 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是不是？ 哎， 一会儿都上我的饭店吃饭去 啊！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对。就我那去干嘛呀？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哎， 我们饭店，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很近呢。 哦，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啊、哦，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你说那是过去 啊，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怎么改的？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啊，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波斯猫啊！啊， 反正装的挺洋气的。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什么字号？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能问你了， 愣往里拉呀！ 能问你了，这什么名字？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啊，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嗒呱嗒，连端盘子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是啊， 更起辣架，更架更架，更起辣架，更架，更起辣架，更架更架，更起辣架架。 什么菜？ 拌黄瓜。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啊，还有电歌。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这生拉硬拽呀。 先生你好。 啊，您好您好。 欢迎光临了吗里拉。 哦，这就到了。 想吃点什么？ 那先看看菜谱。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没谱？ 开个玩笑， 闹着玩的。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哎， 有拌黄瓜、拌萝卜条啊。 您呢，看着上点就行了。 好嘞，请稍后。 哎，谢谢。 更加啦，加一 加，态度还不错。 更加一加加， 够快的。 清炖活鱼， 清炖活鱼。 心里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哎、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啊？三天没喂了， 三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就这清炖活鱼啊，它根本没炖， 没炖，生的。 现在吃生的这是很时髦的，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怎么呢？ 千万别让它咬你。 我们谁吃谁呀、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看，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掐一掐掐， 这用什么？ 红烧全蛇。 烧，你这蛇就这么点儿啊？ 这是最大的，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嗨，河沟里挖的。 你揪啊？ 西餐豆腐脑， 西餐豆腐脑，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哪儿好啊？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这西餐豆腐脑呢， 人这个用吸管吸。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对， 那要用筷子夹呢， 那叫快餐。 这什么概念？这不要工匠了，这用什么？ 白龙过海汤。 什么是白龙？ 四条豆腐。 豆腐汤啊！ 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别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 蒜。 不要拿汤漱口。 还漱？这汤咸呢？ 是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还风味？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哈、啊。这是海水 啊这是海水。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什么海水？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原， 就我们那个原汁海水。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好的、啊、算一算 算吧。 你不要紧张， 哎，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这还差不多。 用绳子勒， 更狠呐！ 开个玩笑。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多少？ 830。 我的妈呀！ 不是，他干嘛这么客气？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捋直了也是830。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还吃什么了？光这碗汤就240啊！ 就这原汁海水啊！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行，就这样吧。 我们得运费。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啊，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来吧，你喝。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的，830。 啊，我知道。怎么样？ 一点都不咸。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齁死我了！ 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相声《改门脸》。相声演员齐立强从事表演艺术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断的在学习与实践中体味曲艺艺术的魅力，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相声演员唐爱国长期在部队基层演出，积累了丰富的表演和创作经验，表演潇洒自如，幽默感强。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虽然我不曾有

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就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找寻侯宝林有关电影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关于电影的记忆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侯宝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我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又一次体会到我们艺人翻身当家做主的光荣感。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51年秋季，我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的同志邀请我去参加电影《方珍珠》摄制工作。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剧本，我扮演其中白二丽一角，相声演员演相声演员，我当然是高兴的。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到上海这个大城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电影《方珍珠》的片段。 大哥啊，您总得帮我这个忙，好吗？大哥回来了不理我这个茬，搭了别人的班，人家别人不笑话我。 我不一定搭班啊。 哦，您自个儿要租班是不是？ 我还要求你老弟多多帮忙啊。 那用不着您托付，咱们哥俩这么些年的交情，恐怕我是有心无力，因为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班子。 那咱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喽。 不，那也许同行是冤家。 你放心好了，我绝不拉你的角拆你的台呀。 不是那么说呀，那您那一开，我这一不上座我就受不了啊。 谁呀？山底下似的在这乱叫唤。 我是您。您好啊。 哟，是你呀、啊、我猜也不能是什么好人呢、啊、 哎呀师姐，真是您越长越绍兴了。 别扯淡，我问你，是不是你又在这儿欺负他呢？ 您这是什么话呀、啊、我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我也不敢欺负他。 我们在这儿闲谈呢，你不用管啊。 我不用管，一物降一物，非我管教不了的。二弟。 是师姐。 你有天大的本事，不也是我爸爸教你的不是？ 那还用说吗？要怎么您这刚回来，我马上就来看您呢。 来喝茶。 哎， 坐下坐下。 二弟，听我告诉你。 是师姐。 他成班，你要是捣乱我就揍你。 您看我是那个捣乱的人吗？ 他要是叫你来帮忙你不来，我也要揍你。 是师姐。 爸爸死了，这门可就属我大，我要是叫你陪我打牌你不来，我还是要揍你。 看这意思，早晚我非揍瘪了不可。 哎，哪天有空啊，带我去引荐引荐地面上的人呗。 哎，哪天我陪您走一走。 你师姐刚才可跟你开玩笑，别认真啊。 我知道， 十几年的老哥们弟兄了，这回回来你总得帮帮我的忙啊。 那还用说吗？ 在电影《方珍珠》中，侯宝林饰演了相声艺人白二丽，片中他还与老搭档郭启儒合说了一段相声《买佛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迷信呢、啊，最耽误事， 哎，最能误人呐。 青年人呢，他不迷信， 哦，迷信的很少。 老年人特别迷信， 老年人， 特别是老太太。 是啊， 这个可分哪儿老太太？ 这还有什么分别 啊？那是啊，您看今儿来这老太太，一位迷信的都没有。 哦， 我说这老太太都是我们街坊的老太太。 哦，你们街坊的老太太， 那个特别迷信。 你在哪儿住啊？ 我还没找房呢。 你为什么不说准地方啊？ 不是，我怕这儿有我们街坊人听着不高兴了。 哦， 实在，这老太太到现在还有迷信的呢。 是啊， 到初一十五买股香，烧上还磕头呢、哎。 是啊， 年轻人就爱说。 说什么？ 您烧香有什么用？ 哎， 您要那买香钱，您省下来买糖吃好不好？ 让老太太买糖吃。 老太太不高兴了？ 嗯、哦，不爱听。 我这烧香啊，不是为我。 嗯， 我这么大年纪，我还能活几天？ 是啊。 这就为你们， 哦， 求顺保佑你们。 老太太倒不自私， 实际上老太太保佑谁了？ 保佑谁呀、啊？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 怎么会保佑那卖香的呢？ 那本来吗？你家都不烧香，卖香的非转业不可。 哎，这倒实在。 老太太主张啊，家家都得供佛啊，最要紧的供这个灶王爷。 啊，供灶王。 老太太说，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啊， 嗯， 没有灶王爷，咱们这一家没头了。 你像那是主人， 哎，可是上户口时候没灶王爷， 户口上没有灶王爷。 你多会儿看警察来查户口？ 嗯， 喂，你们灶王爷在家没有？ 哪儿找去了？ 就说是嘛， 哎， 供这灶王爷呀、啊，每到这个腊月23， 是 祭灶这一天， 祭灶了， 买点糖，摆会儿。 一会儿拿下来，大伙儿分着都吃了。 车工人吃吗？ 把他这份神纸跟佛龛呢都给他烧了。 哦， 愣说他上天言好事了。 哎，怎么样呢？ 净等回宫降吉祥。 我得等他回来。 可是你不买他回不来。 那哪回不来了？ 买还不能说买， 说什么呢？ 得说请。 哦，请。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这话就是矛盾。 把这份烧完了以后啊，老太太还得买一份新的呢。 是啊， 我买来的时候很尊敬的这么抱着。 哦， 很仔细的。 哎， 走在路上啊，碰见邻居小伙子，谁见着老人都要招呼一下。 姓老吗？ 啊，大娘，您出门了？ 哎， 您这个佛龛多少钱买的呀？ 是啊。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怎么又不爱听了？ 嗨，这年轻人说话没规矩。 嗯， 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 嗯， 这得说请。 哦 哦，大娘，我不懂，您这个多少钱请的呀？ 嗯， 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4000。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在电影《方珍珠》中表演的相声《买佛龛》。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电影《方珍珠》开拍得很顺利，导演是徐昌林，演员有小王玉荣、魏喜奎、孙景璐、顾尔乙、高占飞、顾野鲁等，阵容很强。电影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从1952年1月1号起，上海所有电影制片厂要联营合并了。说完了侯宝林拍摄电影《方珍珠》的经过，我们来听一段1962年录制的侯宝林亲自参与创作的相声，请听侯宝林于是由何说的相声给您道喜。 哎呀，我得给您道喜啊。 哦，什么事啊？您得给我道喜啊。 别这么说，你得说啊，同喜同喜。 什么事啊？ 把我弄糊涂了，这个人真不明白。 嗯， 喜事嘛，这两天我走到哪哈，谁见着我都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就得说同喜同喜。 您到底有什么喜事啊？ 你真不知道 啊？ 你不是咱们这矿上人？ 是这矿上人呐。 哦，这我才发现，我没见过你。 我见过您。 嗯，你见过我？ 哎， 不对，我在这矿上30来年了，没有不认识的人，为什么不认识你呢？ 咱们就见过一面，从来没聊过天。 那也不对。 嗯， 不对，你去打听，我这个人叫见面熟，跟谁都嘻嘻哈哈，最爱聊天了。 是啊，您是直冲我乐啊，可就是没理我。 在哪儿啊？ 在大门口啊。 大门口上？ 您在光荣榜上 相片啊。 啊，您一句话没说呀。 我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咱们这儿聊半天了。 这个人逗啊。好，你这个人也是爱说爱笑啊。哎，说真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是刚从外地调这儿来工作的。 调我们矿上来工作的？ 哎， 好，咱们是一见如故啊。 嗯，我听说可能调到您这组里来。 哦， 以后还得好好跟您学习呢。 啊，看这个样子不错啊，我们这组里头又增加了新人啊，这应该说是大喜的事情。 那给您道喜。 哎，同喜同喜。我还是被动了。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喜事啊。 不，我自己还有喜事。 您还有什么喜事 啊？你猜猜嘛。 那准是您的老伴儿。 哎，有门了， 给您买了一只烧鸡。 买一只烧鸡你就给我道喜啊？那再来瓶酒呢，你就给我拜年了。 那我猜不着了。 告诉你吧，我呀生了个孩子。 哎呀，这可是件大喜事啊。 是啊， 不但是件大喜事，还是件新鲜事。 嗯， 一个40-50岁大老爷们愣生个孩子， 有意思啊。我生的 啊？ 我生得了吗？ 不是您说的吗？ 我这人这两天高兴，一高兴把话说简单了。你也不能那么理解啊，你这个脑袋也成问题了 啊， 你这个脑袋太旧了。你说话这个名词旧，一张嘴就大老爷们儿。我的老伴儿，我那个是老伴儿啊。你别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还是愿意称呼他耐人。 你瞧，我刚来就挨了一顿批评。哦，这么说是您爱人生孩子了？ 对了， 那给您道喜。 哎，同喜同喜。 哎，这是老几了？ 老几呀？ 嗯， 老大。 老大？ 嗯， 不对呀，您今年不都40多了吗？ 啊。 还生老大， 那就不容易。那就不简单 啊。 哎，要不是解放啊，我连这老大都没有。 是吗？ 你年轻啊，你不知道过去咱们这个煤矿工人的生活呀、啊、 是吗？ 那阵儿我们这行谁看得起呀、啊、煤矿工人有这么几句话吗？ 嗯， 两腿到井沿，小命没一半，干的阴间活吃的阳间饭，谁看得起我们这一行？ 对， 是说我们又脏又穷。 嗯， 哪有钱说媳妇儿，打光棍吧。 哦，那时候您就一个人啊？ 不但我一人啊，住瓜会的全是光棍嘛。 这么说您是解放以后才搞的对象了？ 是啊，解放以后全不同了吗？ 嗯， 咱们成了矿山上的主人了。 对， 咱们的生产情况、生活面貌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了。 您就想结婚了？ 想是想了，可是有困难。 那有什么困难呢？ 咱比不了那个年轻人啊，都会跳舞，跳舞会上一跳就跳了个对象。 这么说您不会跳舞？ 我会跳六 啊。那么您这个爱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是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 哦，他很关心您呐。 他不但关心我结婚的问题， 嗯， 他还关心我当爸爸的问题。 是啊， 嗯，上礼拜六我们正在井下干活， 嗯， 还差半点钟就下班了，可是我们已经超产了。 嗯， 我们那个党支书说，大老黑啊。 大老黑 啊？ 这是叫谁呢？ 叫我，我小名叫大黑，因为老了就加个老字，大老黑。我们俩是老伙伴，他爱叫这个名字。 嗯， 那警上来电话了，你赶快上去，又给你增加了新官衔了。 那准是又被提升了。 我想不能啊，我被选为车间副主席日子不多啊。 那就上井吧。 是啊，我坐电车到井口坐大罐，赶紧跑到澡堂子一边洗澡一边换衣裳。哎，我这想啊，这个年头真是好啊，过去哪有这么好的澡堂子。 嗯， 我是爱洗澡的人呢、 啊、 嗯，一年才洗两回、哎、所以人家都说我们脏啊。 就是 你看这阵肥皂这么一搓， 嗯， 哗啦这么一冲，这么一洗，多漂亮。 这 啊， 这是党关心咱们矿工的身体健康。 哎呀，真是不同了。 哼， 我这块肥皂全搓这儿了。 哎， 我这正洗着呢。 嗯， 我们的党支书，我们那个老伙伴都下班也来洗澡了。 嗯， 我们那支书说，哎，大老黑啊，你赶快上医院，你的新官衔就是当了爸爸， 您爱人生产了。 我一听说这话，我撒腿往出就跑啊。 嗯， 大伙儿直喊我，哎，回来，快回来。 叫您干嘛？ 我还一身肥皂沫呢。 哎， 高兴的什么都忘了。冲完了，穿好了衣服，我上医院。 嗯， 一边走一边想啊，人家说大姑娘坐轿子是头一回啊， 嗯， 我大老黑当爸爸也是头一回啊。 是， 我到那儿得看看，问我爱人生产的怎么样。 对 啊，看看我那小宝宝。 嗯， 不知不觉的到了医院， 嗯， 问清了房号床号，也没通知护士，我就跑到床前一看呢。 嗯， 我爱人笑不丝的在床上那儿躺着呢。 那就快问问吧。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护士跑进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这句话把我问愣了。 嗯， 幸亏我爱人说了一句话。 嗯， 那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话。 嗯， 我听完了这句话呀，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嗯， 就好像坐电梯一开电门，嗖的一下晕的乎的，那么舒服 啊。 哎呀，这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们孩子他爹。 嗨，就这句话呀。 这句话怎么了？ 嗯， 第一，他说明我是孩子他爹。嗯，第二，他说明我有了孩子。第三，他说明我已经接受了爸爸的这个官衔。 那好啊，那您就赶快宣誓就职，发表谈话。 是啊， 嗯， 我憋了半天呢， 嗯， 憋出了一句是又生动又合适的话。 什么话啊？ 我说，孩子他妈，你受累了。 啊，这道谢来了 啊。 你应该问问他生产以后怎么样。 问了。我说，看你的意思生产挺顺利啊，也没发生什么事故啊。 啊， 当然咱也不希望超产了。你在这儿住着安全不安全呢？ 不放心呐。 要不要打两颗柱子 啊？ 这我怕冒了顶啊。 哎，什么乱七 七八糟的，这是。 我这么一说呀，屋里人全乐了。 能不乐吗？ 人家护士把孩子抱来了， 再看看吧。 我这么一看呢，咦，胖乎乎的，比你还胖呢。这小子比我还白呢， 多新鲜！ 哎，我说护士同志，你给我来个床，我也住这儿，看孩子。 嗨，妇产科不收男同志。 是啊，人家护士说了，您不放心呢，您把孩子交给我吧，您也该走了，刚生完孩子，母亲呢应该多休息，您明天再来看吧。 哎，您爱人该休息了， 不让我住下我没意见的，多待会儿都不行。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 我说好，我回见吧。那小孩您看着了啊，您受累了， 又这儿道谢来了。 我从医院里出来呀，哎呀，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高兴的我呀， 怎么样， 肚子直叫唤。 那是饿了。 对了，上井还没吃饭呢，跑到家去，我一看呢，我们那个街道主任李大嫂在那儿给我做饭呢。 嚯，你们那儿家属工作搞得好啊。 搞得可好了。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总是人家带着去检查，住院的手续都是人家给办的，我哪懂这套。 那您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是啊，我说了，我说他李大婶子。 哎，不是李大嫂吗？ 那有了孩子都不能这么叫了。我说他李大婶子，你受累了， 又这儿道谢来了。 我说饭也做好了，您回去休息，我自个儿吃吧。 自个儿吃啊。 人家走了以后，我吃完了饭躺床上我睡觉。第二天下班上井以后，我又跑医院 啊， 一连劲跑了好几天呢。应该住一个礼拜，我五天就把他们接出来。 住五天也行了。 不行也得接，我总想着他们， 太想了。 他们回家以后啊，我家里特别热闹。 是啊， 街坊邻居都来看呢。我们那个党支书也来了，我们的老伙伴们都来了， 都来给您道喜， 还送礼呢。小枣、红糖、鸡蛋，咱们不好意思收人家的礼物。 嗨，您这是特殊情况嘛，老来得子，收下吧。 收下了。他们也这么说。我抱着那孩子，我总抱着啊。我那党支书端详了半天，他问我一句话把我给问愣了。 他问什么了？ 是男孩女孩啊？ 告诉他吧。 我也不知道 啊。男孩女孩都不知道啊。 那这几天净顾高兴了，都忘了问了。我爱人说了是个男孩。 这才解围。 叫什么名字？我也他没起名呢。 那就快起吧， 憋得我满头大汗起不出名来。我们党支书给我出主意，那你想想你喜欢什么爱什么，就给他起个什么名。 哎，这主意好。 不是，我喜欢煤矿煤炭，好煤，优质煤，乌黑光亮的煤。 行了，字儿太多了呢。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明儿人一问您，这孩子叫什么名啊？叫煤矿煤炭乌黑光亮，人记得住吗？这 我要不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 好，小二黑这名字好。 对了，他们说这个名字挺响亮的。大家非常高兴，我把客人都送走了。人家李大婶子走的时候告诉我，那个火上温着鸡汤呢。回头你给他下点挂面，我俩鸡蛋，让他吃饱了再睡觉。就干这点活我还犯了个错误。 那犯什么错误？ 我看鸡汤开了，下上挂面，等了一会儿，我俩鸡蛋，搁点香油酱油，我一尝，咸不丝的，那还挺鲜呢， 这不挺好吗？ 是啊，我一看旁边有包红糖，听说月子人吃红糖有好处，我拿起来，刷，到里头了。我爱人吃的时候直问我，这挂面咋是甜的？我说，我把红糖搞里了。嗨，那红糖是冲水喝的。我是啊，我这个违反了操作规程。 你呀、你还得上补课班。 我说行了，下回就知道了。他吃完了睡觉。我干完了活也上炕关灯睡觉。可是我躺那儿就是睡不着。 睡不着， 我又把灯开了。把小二黑抱起来看。 你呀、非把他弄醒了不可。 哎，醒不了。睡挺香的。我说二黑呀、你了解咱们家情况吗？爸爸是个煤矿工人，妈妈在街道上工作。 他懂吗？一会儿你就把他弄醒了。 他没醒，他妈醒了。 嗯，直问我谁来了，我说二黑来了。哎， 到这儿醒了一个， 我说你看咱二黑长大了，让他干啥去？ 当矿工啊。 对了，我爱人也那么说的。我说你当矿工什么工种啊？是康拜因司机呢，还是水枪手呢？嗯，正年头机械化多好。嗯，当初爸爸刚一下井的时候，这些玩意儿都没有。 就是， 甭说看，听都没听说过。哼，你一出世就赶上好年头。嗯，就懂了这么多事儿。 他懂了吗？ 我懂了。 你啊， 我爱人直说我。嗯，行了，他长大了跟你小一块干活当矿工，别唠叨了，睡觉吧，明儿还得下井呢。 哎，该休息了。 不对，二黑听话睡觉，明儿咱们下井。 嗯啊，他也下井啊？ 我下井。嗯，我把灯关了躺在那儿，我就想啊，多好的事儿，大老黑生了个小二黑，往后呢二黑生三黑，三黑生四黑，四黑生五黑，永远是煤矿工人。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推着车刚一出门，他李大婶子又来了。人家真好。我说李大婶子，你太受累了。行了，你上班去吧，家事啊放心我都包下来了。回他起来啊，我就给他冲红糖水喝。哎，我说红糖水你甭冲了。 怎么着？ 那个昨晚上我给下挂面了。哎，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于世友1962年录制的相声《给您道喜》。侯宝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拍摄《方珍珠》是我登上银幕的开始。1955年，我应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又拍摄了《游园惊梦》喜剧片，是讽刺那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我在1979年又拍摄过一部名为《笑》的纪录片。拍电影是我解放以后新的生活的一部分。好了，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讲读到这里，本期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羽泉的经典好歌《最美》，主持人红景，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这次动了情。